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好，又回嚟啦。咁啊，好多城寨朋友咧就問啊，伴呢個技安去咗邊嚇？再一次強調，每個月嘅第一個禮拜五咧，係即係呢個政治咖喱飯節目改革嘅一集嚟嘅嚇，就由我同阿譚海邦咧係揾一啲年輕區議員、素人區議員咧上嚟同大家傾偈嘅嚇。咁啊，另外咧有城寨朋友咧就不斷喺度想我扮演呢個小夫嘅角色，我哋想知道我知道你係想做乜嘢嘅嚇，就係想我哋代入呢個哆啦 A V 夢裏邊嘅角色扮演，我係唔會跌落去你哋嘅圈套嘅，所以你哋唔使諗多咗啦，咁樣係嚇好嘛？咁咧跟住落嚟咧嗱，就兩位區議員我哋都關注住香港而家嗰個情況啦嚇。琴日就特區政府大舉又再檢控22个。即係呢個民主派的人士，包括了其實嗰陣時係好多35+初選的候選人嚟嘅，告完又告，告完又告啦，就係六四集會在維園嗰度啦。而家香港的政局咧就發展到咧嚟緊嘅7至10日就係人大常委會開會，點樣去處理？因為林鄭用防疫之名咧就推遲咗立法會選舉一年，又 DQ 咗12位嘅候選人㗎啦，咁樣係。咁到底民主派係咪應該杯葛呢個有可能出現嘅林立會2.0啊？一話係要總辭啊？一話係根本共產黨或者北京政府就想即係無限期延後呢個嘅選舉啊？香港而家係咪變得好似當年嘅台灣，好似呢個南韓咁樣咧，係要即係面臨反對派陣營咧，可能面臨咧就即係可能10年、20年更長嘅時間，根本就冇 即係普及而平等的選舉係出現呢？兩級議會而家香港立法會，即係講就講出年啫，係咪出年？其實可能又用另外一啲嘅藉口咧，又再延遲咧，咁樣係，咁我哋唔知嘅嚇。咁啊，但係兩位區議員嚟到咧，同我哋去傾咧，就更加係有呢個雙重嘅一個嘅意義，就係因為連區議會都係受到政府而家你話叫冷待又好，消極抵抗又好咧。都是即係面對很類似的，就係甚至乎啊，早前啊，我哋三百幾位嘅民主派區議員，又包括埋抗爭派啊、本土派啊，一齊十七區就開咗一次嘅會議咧，就亦都係通過咗議決咧，表達咗咧反對國安法嘅立場嘅喎，咁樣係政府土共或者係北京政府計條數，佢如果要做到好絕嘅話咧，其實一樣係可以喺今屆完任之後，下次其他人是去要競逐連任的話咧，一樣可以用呢個叫做反對港版國安法呢條紅線咧，係去 DQ 曬所有人嘅喎、啊，有可能會係咁樣發現喎、啊，會唔會壞到咁咧？由而家去到嗰陣時候，區議會係其實仲有啲乜嘢嘅政治功能，或者係如果作為呢個嘅運動裏邊嗰個角色係點樣可以繼續行落去咧？其實我哋可以討論一下嘅嚇、民主派嘅議員咧，其實而家就好頭痛噶啦，因為咧就已經不斷喺度討論到底係應該總辭啊？如果佢啊 DQ 咗，淨係公民黨嗰四個，咁又點咧？咁樣係林立會應唔應該要做咧？咁樣係咁有大量嘅討論嘅。 其實講翻先啦，我哋香港自此係國際金融中心，其實仲衰過斯里蘭卡。因為斯里蘭卡喺呢個情況之下都會投票，即係我哋香港係比斯里蘭卡更差。你可以知道佢個目的根本唔係做防疫嘅，佢都係驚輸呢一樣嘢。咁其實我會覺得你要去諗就係我哋呢一場運動要持續幾耐。咁因為其實你去總辭都好，或者你點樣，你最大嘅原因就係想製造一個更大嘅國際壓力。咁但係我哋要諗就係而家嘅中國共產黨，佢係咪好似當年即係宋楚瑜，即係可以臨門一腳踢李登輝入去做代理黨主席，一下就見到就快冧啊？定係唔係嘅？可能都仲有十年、廿年，即係呢場鬥爭要去到幾耐？因為你見到就算美國八十年代列根上場之後，佢用經濟戰去卻令到即係同蘇聯軍備競賽，拖冧蘇聯，令到蘇聯其實佢都係去到我出世之前四日，1991年12月26日。 哇！咁勁係咁樣嘅，你出前 出世前嘅 四日， 佢先瓦，即係先假，先真正嘅即係瓦解咁樣。咁講緊都用咗十年。咁喺呢十年裏邊，係咪即係我哋可以完全即係負擔得起離開咗議會之後，無論係資源啦、身份啦，其實即係我哋在座都係入去探訪啲手足噶嘛。我哋因為議員嘅身份係可以即係去公務探訪佢哋，去即係可以見到唔同嘅手足，去即係了解佢哋有冇咩需要，或者甚至係其實你有陣時你喺街裏邊，或者真係有一啲嘅市民，佢未必真係咁心惶。都好，佢可能真係需要你有服務，或者需要你去幫手，佢哋先會去支持你呢個陣營嘅話，咁會唔會可以承擔得起呢一啲咁嘅長期以嚟缺乏服務？因為其實有陣時候你知道政府係幾差嘅啦，佢可能都需要有啲人去點佢、鬧佢先識去處理一啲好簡單嘅問題。咁如果冇咗民主派嘅議員，咁大家就去揾被逼就要揾啲保皇黨嘅。咁佢哋喺呢啲地方，如果真係做到一啲嘢嘅話，會唔會係令到有啲票會轉移咗過去嗰邊咧？ 即係你從嗰個運動去睇，就要視乎而家嗰個港版國安法，又或者呢種特區政府已經變成咗好似半個軍政府、警察社會呢種狀態，係維持嘅時間長短，係去決定到底呢條議會線或者議會戰線係咪值得繼續打落去。 其實拆開翻少少，其實我覺得都真係幾荒謬，因為我哋頭先上一節已經講到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內地當局佢俾人制裁啊嘛，咁佢俾人制裁，咁佢其實係應該要做翻啲反制措施啊嘛，但係佢嗰個反制措施竟然係即係制裁翻自己個城市，即係係非常之咁荒謬咯，即係佢嘅亮劍竟然係即係喺度做呢啲嘅動作，譬如話即係六四啦咁樣，即係票控呢啲人啦，咁或者係呢啲譬如 DQ 啊咁樣，即係各樣嘅呢啲咁嘅行動。咁而講翻就係話議會嗰個價值，咁我既然 要回覆你先，因為呢個我同阿細良都有講過，就係因為佢對外唔能夠硬。對美帝不能夠硬起上來，或者可以出的招數不通，哇，你制裁我，我又制裁回你，有一個即貿易順差的情況之下，當美國要 制裁中共和中共調翻轉頭制裁呢、這個有即係貿易順差的美國是不同的嘛？佢制裁不到，咁所以就找香港人嚟揼咯。唔係就係發泄啊！而家可能去啲做更加黑暗、更加壞的情況，又有埋港版國安法，又用種種的方法去告住你，司法打壓，扣起你的護照。日後真係香港有可能會發展到係人質外交㗎。我跟你談判的過程嗰陣時咧，就放一兩個，即係呢個嘅，即係喺囚牢裏邊嘅手足啊，或者較為知名少少嘅前議員啊，係作為一個即係表態咁樣噶。香港有機會係會行到嗰一步噶，好恐怖啊！其實係嚇。 而我即係我都好同意 Gary 嗰個講法，即係而我即係另一樣嘢就係話，既然我自己係做緊呢個議會嘅工作，其實即係我係冇可能。即係覺得議會是 100% 已經是完全冇用， 係、 因為其實如果我既然是咁樣諗嘅，我一早就已經脱離咗呢個工作啦，係咪？咁其實我覺得議會嗰個作用的確係即係越嚟越少嘅，即係佢係的確係俾佢慢慢逐步逐步去廢武功，呢、這個我哋必須去承認。但係係咪完全零價值呢？我又覺得唔係。我覺得譬如話，好似頭先 Jackie 所講，就係話，即係作為市民同埋政府之間嘅一個角色，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作用，又或者係你本身嗰個認受性，你本身個話語權，又或者你本身嗰個資源，又或者其實係好多方面嘅，即係又或者係同民間相結合嘅一個，即係喺僅有嘅生存空間入邊點樣去，即係努力去抗爭，即係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即係嗰個價值。本身的價值二，即係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話 ，OK， 議會是已經是完全係廢㗎，但其實如果是照呢個邏輯所講嘅話，其實我會覺得16年佢即係雖然未必話、我未必同梁天琦本身嗰個政治立場完全一樣，但是、我會覺得16年嗰陣時已經是即係議會已經係有少少俾佢廢咗武功㗎啦，即係話佢已經係開始篩選呢一個入閘嗰個條件。咁其實佢而家只不過係一步一步再慢慢蠶食落去咁樣嘅啫。 呢、這個就嗱，你會見到有好多其實素人出咗聲啦，或者喺早前民主派35+選舉裏邊嘅，即係叫自己做抗爭派嘅都出咗聲嚇。即係如果冇記錯，譬如好似周嘉誠咁樣，星亞東啦，咁又話即係應該係要。應該是要這個的、杯葛又或者是要總辭、有一些評論員啦，好像林夕先生這樣啦，也都是覺得是應該要總辭啦，總辭即是此其事也啦，沒有其他更加好的方法啦，被你捐九窿入了去之後你又維持不到這個三分一的情況，會不會扔這個叫總辭的核彈，是可以再進一步引起這個即是國際上面的關注咧，從而可以有更大規模的民意反彈啊，或者國際制裁啊咁樣。咁就九龍西即係同眾志好接近的張坤陽，亦都係有出個聲，就啊，係咪應該係要不如用白票運動啦？就算即使有選舉或者呢個虛假的選舉，用白票運動，哇，100萬嘅白票，幾十萬嘅白票，係咪都可以震撼得到國際社會咧？咁樣係。咁但係而家民主派或者係同公民社會而家喺討論嘅過程。裡面有些人會覺得，咦，2019年6月即係反送中運動到而家，香港其實已經很多次或者10次8次係上咗去國際政治舞台嘅喎、頭版嘅喎、手足犧牲咗好多喎、咁係咪即係今次總辭、真係可以又再一次，或者係即係嗰個一個好持續嘅一個即係國際嘅關注咧？嚇、早前嘅呢、這個港版國安法通過咗，係確實係有唔少嘅政府國家出嚟係去表態，咁但係嗰個迴響。是不是真的大得那么紧要呢？那这个是要处理的。还有就是如果全面撤出议会，现在其实你也有些建制派即很邪恶的，其实是即北京都未出声，他们不断献计，即有几独立得几独立，有几绝得几绝，这样有些甚至乎就会讲到哦，你就照杯葛啦、你就即口行夹不送啦，快点走啦，这样他们做坏事更加即不需要承受很大的呢、這個嘅代價咁樣係，甚至乎話哦，嗱，你今次如果拒絕加入呢、這個，無論係臨立會2.0又好，又或者係呢個嘅譬如話透過釋法，透過人大釋法將第六屆立法會嘅4年任期變咗做5年嘅，如果你今次自我係去杯葛嘅話，即係唔承認個制度啦， 咁你下一次再參選咧，你就失去呢個資格，即係就要你永久地咧係去自我 DQ 咁樣喎，即係將個責任擺翻喺民主派嘅議員身上邊喎，咁樣係。咁所以而家其實係仲要討論，仲要探討。即係我同阿細良之前有喺即係節目都有講過，就係可能甚至乎而家呢刻民主派、本土派、抗爭派其實要傾。同埋咧，就傾完之後，即使即係當然就唔容易啦，要揾一個共識，齊上齊落啊！一話後屘唔係嘅，其實可能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過就算係有咗決定，都唔應該揭個底牌出嚟喎。如果唔係，就會俾人大即係睇住嚟食噶啦喎，係可能會係咁噶喎。 同埋其實頭先 Gary 講得，即係個比喻都可以繼續攞嚟用，即係總詞係一個核彈。咁但係其實掉完核彈之後，都有一啲繼續後續嘅行動。 即係然後咧咁樣。 係啦，因為你美國其實你掉完兩粒核彈之後，其實日本投降最大嘅原因其實係蘇聯當年嘅八月風暴喺關東一路殺落嚟，而美國亦都準備咗日落行動，即係佢點樣登陸日本。即係你要有再後續嘅壓力，先令到佢覺得我而家要收手啦。如果唔係嘅話，個結局會更加慘。咁所以其實可能總辭完之後，下一步就係究竟我哋會有啲乜嘢可以去再做呢？因為其實你總辭某個程度上係賭緊呢一個政權或者呢一個嘅體制好快就會冧。就係爭好似我係宋楚瑜咁樣，臨門一腳一踢咧，佢就會冧噶啦。即係我哋有冇呢個信心，而或者我哋之後係咪有其他嘅行動，會唔會甚至係有啲人諗到可能去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南美洲會有城市嘅一啲遊擊戰呢？因為你見翻例如新加坡。新加坡而家成日都覺得係一個好獨裁，即係人民行動黨玩曬嘅一個地方。咁但係其實佢喺1963年，即係當年其實就嚟即係獨立，即就嚟脱離英國殖民地啦。當年嘅人民行動黨其實佢可能係攞緊1963年嘅選舉，嗰陣時係攞緊得30几席嘅啫，即係50几席嘅即係當年嘅國會， 大約係2/3。 係啦，咁佢可能係攞得47%嘅選票，而佢嘅反對黨即係當年嘅社會主義陣線係講緊佢攞到3/3，佢都有13席嘅議席。咁但係之後就係因為就好多事情發生啦，即係馬來西亞踢佢走啦，跟住之後就佢就變咗獨立啦，跟住亦都佢哋內部有 so call， 佢哋就唔係叫國安法，佢哋叫內部安全法，即係又係定立一啲嘅法律去控制一啲言論啊、思想啊一啲即係言論自由，佢開始去閹割啦。咁當時嘅即係反對派佢哋就決定係辭職。亦都決定係杯葛之後1968年， 佢哋真係杯葛議會戰線全面撤出。 係啦，佢哋係去跟住，但係當然咁去到1968年嘅時候，咁就冇咗個反對黨，咁人民行動贏曬啦，咁佢玩曬咁樣。 佢直情係獨霸咗新加坡 政壇全部嘅議席， 半個世紀50年咁長添啦，係。 咁當然你可以話，因為李光耀對曬李光耀，佢成功係利用咗呢段10年嘅時間去改革咗新加坡，無論喺經濟上面或者好大規模嘅即係 public housing 嘅政策。 吸納了很多社會精英去據為己用， 令到之後無論反對黨就算是工人黨或者是他們去再選的時候，就變成一個很落差大，因為本身已經是習慣了去找這個人民行動黨去解決一些問題。當然他們就是單議席單議席單議席的選舉啦，所以令到其實是相對上反對黨很難去贏，而亦都失去了一個舞台。其實當年新加坡的報紙都有說過，就是反當時社會陣線去咁樣做嘅時候，佢都有問一樣嘢。咁之後咧，即係你離開咗嗰個憲制嘅一個即係戰線啦、地方啦。咁但係之後你會唔會有其他方法可以去繼續去做？當年佢哋就賭緊新加坡會唔會好快咁樣被馬來西亞即係重新吸收翻，或者人民行動黨自己搞唔掂啦，佢就唔想孭呢個責任。咁佢最後捱過咗，令到即係可以一路 keep 到而家個制裁。咁所以其實我哋就要去諗，就係即係中國雖然共產黨可能有好多嘅外敵又好，或者好多嘅壓力又好，佢會唔會可以即係而家呢個制度，佢捱到幾耐？而我哋香港人需唔需要仲有呢個舞台去不斷咁樣去發聲又好，或者有一班人喺度，我係民選嘅議員，我嘅職責就係嚟篤眼篤鼻篤住你， 頂住你， 係啊，令到你 頂 X 住你。 雖然我贏唔到控制權，但係都會講一啲嘢，令到你要投鼠忌器。 即係借嗰個位置，有個身影，或者有傳媒嘅關注，甚至乎國際嘅關注，係去同政府即係去競逐個話語權，或者係適當嘅時候提出批評咁樣。 即係我諗起 即係 Jackie 頭先講嗰個例子，就係話，即係從一個政治能量嗰個角度去分析，其實我都好同意，因為即係其實議席本身佢嗰個話語權係有一啲政治能量噶嘛。其實除咗新加坡呢個例子，我仲諗到就係話德國喺二戰之前，即係佢嗰陣時叫做威瑪共和國啦。咁其實嗰陣時咧，佢喺後期嘅時候咧，即係希特拉已經係即係開始係掌權噶啦。咁但係咧，其實最終去到最後其實社會民主黨都沒有放棄，到最後即希特拉想將整個議會即變成是一言堂的時候，他們最後都鼓起勇氣投下了個反對票。其實最尾一刻即民眾都是即有些民眾都是奮起去抵抗到最後的，但是可惜的是最後不成功的，但 是我們不能夠純粹成敗論英雄啦。我會覺得其實那個政治能量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 有城寨人就是 說即是民主派入臨立會的作用不大，是會造成分化。其實大家看回這個禮拜的焦點呢，打從剛剛政府上個禮拜五公布了說要延後押後立法會選舉一年之後呢，其實呢已經是有一些深水清的傳媒人呢走出來說民主派已經沒有集體出來呢是去見記者開記招。其實呢那個去思考到底應該是總辭啊，加不加入這個臨立會 2.0 啊，又或者 是去繼續留守這條議會戰線即使是逐個逐個被他們扔走都好呢，這樣是去談的時候呢，其實很明顯呢現在是莫衷一是，又或者是未能夠統一這個的口徑，甚至乎呢都已經是有一些分化效果出來的。其實是即為什麼會大家辯論過不可開交啊，也都是有一些抗爭派已經寫到明話即係入去就係會係即係呢個出賣原則啊，又或者係即係個資源論都唔信啦，即係都係為咗個議席嘅啫，10万元一個月嘅啫，咁樣係。咁但係另外一啲朋友即係嗰個思考又會唔同啊，呢個始終都係啲資源嚟㗎。如果一個議員你講月薪10万，一年係有200几万，實報實銷。請這個嘅議座開地區辦事處，十個是講緊一年2000几万，20几个是講緊4000几、5000几万。如果是在個社會運動的角度去看的話，都需要是社會運動的一種助燃劑嚟嘅，咁樣係。咁所以咧，嗱，呢個辯論是未完的，其實係即係資源戰啦，議會是不是要守到最後一刻啦？逐個逐個俾佢踢走，逐個逐個冇咗三分之一，你知道建制派保皇黨就可以即係去通過一啲嘅彈劾議案噶嘛？對啊，毛孟靜啊，對啊，許志峰啊，咁樣佢嗰陣時話搶女 AO 的手機咁樣咧，咁跟住都可以，即使你願意捐九窿入咗去臨立會 2.0， 佢哋建制派保皇黨都可以喺未來嘅一年或者更長嘅時間，逐個逐個整走你嘅，去折磨你嘅，點解值得咧？咁樣如果唔值得嘅退守嘅，咁我哋就要諗啦，嚟緊民主派、本土派、抗爭派在街頭的戰線、民宣的戰線、國際的戰線怎樣打了下去呢？少了這麼多的資源又或者是媒體的關注的話，離開了這個的較為容易聚焦的平台的話，其他平台又怎樣呢？樣這個我們真的要談的。 不過回應回個分不分化的問題，即對方對手一定是想分化我們，他看到這一年裡面最大的力量就是因為沒有分化而去令到這場運動可以持續下去，但其實分不分化某個程度上是我們每個人的決定，因為我們的陣營裡面我們大家都應該要有一個想法，就是不要鬥和，即係呢一樣嘢其實係一路都學緊，而當大家越學越得識嘅時候，呢一個對手先會難去處理。佢做每一步，佢一定係想分化我哋，一定係想將一啲嘢抌落嚟，令到你哋去鬧交、去亂、去勝。但係我哋唔知道佢會抌啲乜嘢，但係我哋可以避免嘅就係我哋自己唔好分化自己，唔好鬥和。每個人可能佢可以付出嘅空間唔同，可以俾到嘅嘢唔同，所以我哋可能係問自己就係。我哋做得我哋最盡力咯，即係如果我哋反諸求己，我哋真係做到我哋最盡嘅嘢啦，咁就已經無愧於心，而唔需要逼死大家一齊要去即係鬥到最旺咁樣。咁呢一樣嘢某個程度上係會令到個運動係有機會曲高和寡，即係好似當年法國六月風暴，佢或者日本赤軍，佢哋有段時間學生運動都好犀利，咁但係都係講緊話啊，我哋唔應該妥協，或者唔應該去。 在議會裏面，或者甚至不應該跟政府有任何談判， 嗯， 而導致有些人始終可能是他們未必付出得那麼多，可能會脫離了。那當你慢慢不是一個社會上多數的話，就會出現個問題，可能就會被政府去打擊到你。所以這些問題是大家是可能都是回到自己的身上，就是我們做到多少，是否做得盡，如果做盡的話，那我們已經無愧於這個地方。 確實要想的是接下來怎樣可以繼續維持住那個溫度， 嗯， 運動的溫度，我應該這樣說，嗯，即根本當初搞35加即是初選，希望議會過半，其實就是要延續個運動嘛， 嗯， 要爭取五大訴求，要政府係去回應嘛，係做咁多嘢。今屆嘅立法會選舉最重要就係呢樣嘢，係個運動嘅咁多條戰線嘅其中一條戰線嚟，嗯。如果呢條戰線唔打唔緊要，咁但係點樣仲有其他嘅工作係可以繼續維持住個運動嘅溫度？我諗呢個真係我哋個個都要討論咯，係。 嗯，我同意不分化本身呢樣嘢係即係唔容易啦，因為其實，嗯，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我哋呢邊民主嘅陣營其實本身即係我哋嘅支持者一定係比較 critical thinking 嘅， 嗯， 即係一定係比較批判性思考。如果唔係嘅，佢哋都唔會係比較支持民主呢一邊啦。 係。 咁所以其實佢哋本身係一定會有一些互相監督或者是批評在這裡的， 嗯， 所以其實凝聚共識本身的確是不容易，但是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心態其實兩件事，第一就是，要尊重民意，第二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怎樣去珍惜我們其他人每一個人的付出， 嗯， 即是我們是不要當每一個人付出的是老闆，即是我們每一個手足也好兄弟也好，其實兄弟姊妹也好，其實大家付出的嘢都是一些額外付出了，即是犧牲了奉獻了出來的嘢嚟嘅。我們是一定要重視和珍惜，不可以即是隨隨便便就是覺得是沒有價值咁樣咯。 嗯，唉，咁就我希望民主派就不係淨係而家仲有位置的立法會議員、泛民的議員開會啦，咁就35加嗱，戴耀廷同歐樂軒就離咗場噶啦，咁但係我諗35加的出線或者曾經出線，就算即使係冇出線有參與過初選的咧嘅朋友，既然有61萬的市民授權的話咧，大家應該盡快係去坐低。咁，就將即係頭先，其實好似頭先我係咁樣啊，即係嗰個集思廣益咁樣，好老土咁講，仍然聚到共識，但係起碼增加個即係互相了解，將自己嗰個對嚟緊個運動嘅想像啊、期盼啊，同埋將會行嗰條路線咧，不如嚟一個嘅辯論啦，咁同埋咧係去傾一個嘅方案出嚟。即使去到最尾有可能都極有可能不能夠有一個嘅共識，不能夠齊上齊落，但去到最尾都應該是要話俾市民知，我哋都可能是即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就不是互相即係批評到，即係真係唔好重複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嗰個嘅叫路線分歧，又或者係即係令到嗰個民氣係即係有消散嘅情況咯，啊咁嘅情況。 其實可以忽發奇想嘅，有些人都講過，我哋咪一個投票咯，即係俾市民去投票，去決定究竟 借助呢個鐘庭耀同埋鐘建華佢哋嗰個民意研究所咁樣，不如可唔可以又再做一次嘅？做一次的民調，咁樣睇下香港市民點樣去睇，支持到底是總辭啊，抑或民主派繼續留守議會砌落去，砌到最後的一兵一卒咁樣咧？咁係係嘛？ 可以試啊，因為你即係呢一樣嘢同35加一樣，其實本身就係造成咗一個好大嘅一個即係壓力。其實你見香港嘅民主派本身議會嘅制度、比例代表制就係想你分化，因為你越分化，你就越有機會去偷雞成功。咁但係點解今次呢個議會佢咁驚，搞到佢一定要去延期？就係經過咗初選之後，民主派嘅呢個陣營其實係凝聚咗一個共識，無論你同唔同意都好。有呢個初選結果，大家都服膺呢個制度，所以導致咗一個好大嘅團結嘅效果，而令到佢驚，佢先要好似咁核突咁樣要疫情啊，所以我就將佢 即係選舉嘅延續、延騰後，所以其實可能即係我哋有機會即係做一啲咁嘅市民去決定咁樣，咁大家可能即係多人去參與，咁一齊服膺於呢個決定嘅話，係令到長遠嚟講對於個團結係有個正面嘅作用咯。無論結果係點樣， 我都覺得係即係其實如果係一旦係有咗共識嘅話，其實反而佢會覺得驚咯，即係佢哋會就好似35+，即係話嗰個初選咁樣，其實係真係會。即係佢當然想你分化，但係佢如果有咗呢一個共識嘅時候，佢就會真係怕你。咁其實我覺得而家個狀態係有少少似即係打油道咁樣，即係後發制人啊！即係基本上就係、是、其實你某程度上你都要睇佢做啲乜。你才可以知道怎樣去做嘛，所以我同意即係阿 Gary 你同細良本身嗰個睇法就係話，個底牌點都好，唔需要揭俾人哋睇，即係基本上就係話達成一個即係民意嘅共識，但係就即係點樣可以就係話低調，但係有辦法去即係去策略上做到呢一樣嘢咁樣咯。 好，咁啊真係呢個唔錯嚇，我哋。後生的區議員其實都好好思考得好深刻，他哋都一直係參與喺個運動當中啊，咁就即係多謝兩位今晚上嚟嚇，咁啊 Jacky 啊頂更替阿 Roy， 咁啊我哋嘅嘉賓啊蔡明熙嚇， 感謝俾呢個機會。 哦，唔好咁講，客氣客氣，我哋遲下再有機會嘅，我哋不斷請唔同嘅素人，又或者再請翻你上嚟同我哋分享傾偈，好唔好啊？ 睇下觀眾想唔想？ 係啦係啦，咁咧嗱，仲有啊今晚就不是很多淨係關心我哋髮型的人啊， 有啊，都有啲人佢讚你啦，今次係，即係話你個髮型係非常之好， 又話咩小夫大紅嗰啲係嘛？ 我哋嗰個口罩支架咧，都仲係繼續係派發當中㗎，咁就新同盟嘅唔少嘅區議員辦事處都仲有㗎，細良喺城寨呢度都仲有俾我哋嘅嚇，咁所以咧就即係有需要咧就去聯絡我哋嘅辦事處啦，或者係親身上到嚟城寨呢度，咁就得㗎啦，咁。當然不要忘記啊！呢度轉數快，支持呢個嘅城寨或者係支票啊咁樣咧，上邊啊呢個號碼， 呢邊 我哋喺唔同嘅崗位嗰度咧，繼續即係去做好頂硬上啊！咁啊，而家又要抗疫，又要繼續即係繼續撐住我哋嗰個嘅運動啊，係需要大家嘅支持嘅，好嘛？咁啊，呢一集。到此為止，咁啊，多謝 香港人加油， 香港人加油，多謝 Jacky， 多謝蔡明熙，好，拜拜， 拜拜。